那么从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总体结构来看呢，我们要讲的事物是存储管理器部分的内容，也就是说这一部红颜色这部分内容里面的内容。